欢迎大家收睇星期二晚嘅学人沙龙。有冇谂过我哋每日行街、翻工、翻学，我哋脚下边嘅路同个城市之间有咩关系呢？喺规划之中，每一条路同埋个路网有啲咩考虑呢？设计规划并唔系纸上谈兵咁简单。咁所以今日咧，由我哋几位建筑师、园景师，用我哋嘅角度去睇下呢个条条大路点样令到人民嘅生活更加方便。同時間亦都探討一下每一條建造嘅路所面對嘅挑戰同困難。咁今日除咗我阿波之外咧，咁仲有幾位拍檔啦，Alan 啦，Jeff 啦，同埋我哋嘅嘉賓胡漢傑 Dison。咁歡迎曬大家先嚇。咁我哋講下啦，嗱，路同城市間當然有密切嘅關係啦。咁Dison 喺呢方面亦都好有研究，不如你講一講先啦。 研究就唔夠膽講嘅。不過咧，我最近都做緊一啲同城市有關嘅 research 咧，其實就都睇翻好多以前啲明信片啊。咁見到好多以前喺中環、中西區啦嗰啲街道啦，咁包括可能有啲荷里活道啊。咁以前就啲路就冇依家咁直啦，可能要沿住個山咁一路左轉右轉咁樣。咁同時間亦都有好多山路，比如好似斜坡啊。甚至乎樓梯街啊咁嘅樣咯，咁以前又冇咁多車啦，即係可能都係用啲人力車啊、橋啊行路多，係啦，咁所以都有啲巷後巷嘅路咧，其實就都係一啲當時嘅人生活嘅地方。 即係其實都係個城市脈絡裏面咧係環環緊扣啊。咁幾嗱，我哋現代城市同梗係古代城市當然好唔同啦。咁Alan可以講下其實現代城市對於個路網嗰度個理論係點樣嘅咧？ 如果講理論，香港好多時同理論去睇的話咧，成日攞Corbusier當年嘅一個叫。中文要光明城市、光輝城市 Radius 啊，嗰個 Villa Radius 咁嘅概念，其實你睇翻佢畫嘅圖咧，其實係一大片好多花草樹木，中間就好多四五十層樓高樓大廈，就跟住咧有好多馬路貫穿曬成個地方，同埋人車係分隔嘅，下面係車，上面係人一個平台咁樣。咁好多人就攞翻佢哋即係個布係基本100年前嘅呢個 idea， 擺翻到香港當時70年代開始一路發展嘅時候嗰個概念。唔知會唔會當年真係有參考過個布嘅嗰個諗法啦？咁但係實際上嗰個做法其實非常之類似嘅。咁喺呢個概念，其實我諗喺香港好多時後尾香港又好，外國嘅規劃師、建築師去睇翻我哋做過嘅呢個咁樣嘅城市規劃咧，都會覺得啊，呢個真係一個好似係當年個布。佢嘅諗法當年冇做到出嚟嘅，依家咧喺香港咧就實踐到出嚟啦。咁其實我諗大家喺日常生活都應該都感受到呢種人車分隔嗰個帶俾我哋嗰個方便快捷嘅嗰個效果啦。咁呢方面其實我諗喺跟住引申到可能國內嘅城市或者亞洲城市。都將呢個咁樣嘅概念再引申出去。咁其實我諗喺未來，我諗呢種基本上人車分隔嗰個方向咧，我覺得應該都會係繼續去㗎。只不過就係話點樣可以做得再好啲。當然我哋而家生活喺香港，可能好多時都會感受到分開咗啦，係分開咗。但係會唔會我哋可能過馬路唔方便咧？有時可能揸車，可能揸咗個隧道裏面睇唔到個方向感咧，呢啲可能好多細節，我哋就可以再去諗一諗。 其實 Alan 你講嗰、那個即係柯布嗰個理論，即係我自己嘅理解就係當年即係因為都係其實都係現代主義嘅一個部分啦，即係一個 wave of theories， 即係有譬如 neighborhood unit theory 啊、garden city theory 啊、Ebenezer Howard 啊呢啲，其實都係同個科技有啲關係，因為當時突然間有咗 lift 啦，咁建築物可以起高好多啦。跟住有咗車啦，咁所以就啲城市又可以容納多咗 population 啦，咁所以就佢嘅諗法就係、是、啊，我如果啲樓可以起高啲啦，咁就密集啲啦，咁我咪多啲公共空間咯，咁所以慢慢咧就咁你多咗公共空間，個城市大咗咯，城市大咗咧，咁又要多啲路網喎，係咁樣出嚟，跟住又要諗人車分隔啊嗰啲咁樣。 但我覺得咧，而家咧人車分隔到咧，直情係即係。完全是冇咗嗰個人性面喺中間，即係 太分隔 了。係啦，太分隔，即係有時候我好好啊，我行喺個 deck 上面，譬如啟德嗰個 case 先算。但係突然間我想落去搭車，咁點咧？咁即係有好多咁嘅嘢咧，我覺得嗱 idea 係好好嘅，人車分隔，但係問題是我要有翻啲 connection point， 好好地要 人同車嗰兩個 layer 咧，要好好地去諗點樣去 integrate 翻落去，咁先至係一個成功嘅設計咯。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嗱好多時啲路咧就係 plan 好曬俾人用，但係倒翻轉頭，我諗翻即係近時有句説話就係、是。其實路應該是由人行出嚟嘅，點解唔即係做一個 planning 之前，首先將人同車嘅要求好好地去結合埋一齊？可能真係有啲 stakeholder 嘅基礎，喂，你想點行啊，大佬？呢條路，咁變咗咧，慢慢去做到一個真係有人性化嘅道路設計同埋人車分隔嘅設計咯。 係的，而且確係即係現代城市咧。其實車，因為以前冇咁多車㗎，現代城市多咗車，就自然有塞車啊呢啲問題。變咗我哋規劃城市好多時都真係諗咗啲車啊點樣行，跟住再諗人，咁兩樣嘢又變咗分開咗嚟諗，咁啊導致而家又即係有危險啦，又驚有又驚啲人亂咁過馬路啊，所以咧車同路咧，就算你唔係分開 layer 咧，其實都係分隔咗嘅，因為你圍曬欄咁，咪即係分隔咗咯。 不過你要咁睇喎，你嗱 OK 啲車行快咗啦，順咗啦，但你將個城市咧。無端端又分咗左邊同右邊咯，咁啲人點樣去左邊行去右邊咧？依個又係又帶出咗好多其他困難出嚟咯，我覺得唔可以就咁一條路。 而家啲公路越嚟越闊啊，其實都切割開咗個城市啦。 所以我覺得依樣嘢係要考慮嘅。 咁啊，Dison你點睇？ 尤其是如果講開路咧，我哋去到譬如啲新市鎮咧，尤其是將軍澳啦，大家即係可能去過好多商場噶嘛。咁但係當你離開個商場落翻條街道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乜都冇嘅，佢冇街鋪啦， 係啊， 甚至乎公園都未必話好容易揾得到。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香港嗰個規劃，慢慢由即係俾人用、俾人去行，一路轉化去以車為主，咁嘅一個轉化咯。 啱啊，啱。嗰一代嘅新市鎮係咁樣，其實都好多人都討論呢個問題，就係、是、話去到即係啱啱將軍澳話嗰一代新市鎮咧，就係、是、開始嗰個 podium level 以下嘅全部都係即係壓曬成個 lot 啦，可以咁講，真係去到條路咧就好少位。咁但係咧嗰嚿嘢又好 bulky， 跟住全部係停車場，頭嗰可能五六層都係停車場，跟住所有嘅 landscape 啊嗰啲嘢咧就喺曬上邊啦，即係上邊啲人先有得享用嘅。咁其實。反而對比喺早期啲嘅新市鎮咧，就個感覺係好唔同啊！ 係啊，係啊，尤其是喺沙田啦，沙田俾我感覺就係、是、佢哋有好多喺商場入邊嘅通道啦，同時間佢哋有好多樓上嘅通道咧，佢係起喺個商場嘅外圍。係啊，譬如話好似係沙田中心啦，即係佢有一個通道咧，其實係露天嘅喎，其實類似係一個平台咁，側邊又有鋪頭嘅，咁其實某程度上係將一個街道即係立體化，係咯， 係。事實上咧，早期啲譬如話沙田新市鎮咁計啦，佢哋係真係好似阿 Alan 頭先咁講啦，回應翻就係話係。歐美國家諗嘅嗰個未來想像嗰個現代城市咧，好似喺香港實現咗咁嚇，因為啱啱好咧就係嗰個時候香港又有地鐵啊嘛，咁你又高速去到一個地方，跟住車路喺地底，跟住人喺地面，跟住又有街鋪喎，我哋知嚇嗰啲咁，跟住咧就上邊就係高樓大廈。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啲前輩講係咪我記得話，當年咧就沙田咧就真係有啲。即係美國嘅園景師啊，咩嚟到香港呢？又俾咗個獎佢啊！佢話呢個哇，呢個係藍本嚟喎，係未來城市 咁犀利啊！好嘢喎， 好 嘢， 好特別喎！即係係啊係啊，咁啊走到嚟香港就覺得沙田呢個地方咧就好似實現咗我哋啲園景咁樣啊！咁當然即係去到近代，梗係要有啲更更新嘅發展啦嚇，點樣可以融合翻個社區啊？ 我想沙田的例子未必好像柯布真的想整個城市都是這樣想法，是一個偶然來的，我相信那個站那個整個商場那個就是一個發展，但如果很完美地好像剛才說每個商場之間他們規劃好大家可以拼合在一起，其實將所有一個好像聯三聯賣一個大城市的話，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人車分隔的效果。我想這樣做到的話，其實可能就真的做到可能那時候柯布那個整個花園城市的想法。 是啊，因為個城市我覺得個 vibrancy 很重要，就是柯布那個藍本我記得都在某些地方曾經做過在美國，最終不成功的。那也有一個例子是他 曾經有人建議將同一個藍本擺喺巴黎添嘅。 哦，係咯， 係啊，跟住最後 ban 咗啫。咁而家亦都有啲人講話，好彩冇做到或者點樣。咁所以我諗好視乎即係嗰個理論最終係點實踐啦嚇。咁 唔係，但係香港我覺得佢有譬如北部都會啦，佢好多新城市會發展啦。我諗點樣將佢啲道路人同埋生態去分開同融合兩樣嘢做埋一齊。是重要咯，因為那個是一個很大的試點，是冇 likable 的 idea 又好，或者是任何 idea 都好，總之 是一個好的地方去俾大家去做一個即係人車分隔，但是又可以人車融合的城市咯喺嗰度。 所以必然就是我諗路啊，無論行人路又好，車路又好，其實佢唔係淨係為咗要 commute。而是它是城市一部分，其實它應該有生活，是 有 其他活動，即不是單單說是為了行。而香港過往呢，其實近代那些新市鎮很多時候都是的，就是初頭那個想法呢，就是先想了怎樣行 一點去到第二點，用最快的方法或者怎樣，跟住其他東西再慢慢想、有沒有得坐的什麼等等，跟住就變成要加插這些內容很困難，因為你一開始不是這樣想。所以我想這個都是要跨專業 去探討的問題。 是啊是啊，是值得的，我覺得是值得去跨專業去探討。還有現在你除了車之外，你用多了地鐵，即是多了火車這類型的工具，它一定是行了直線，即是這樣東西是分隔那個社區呢，分隔得更重要。那怎樣將它可以融合了下去，是不是放在地底、還是真的升高了有個 deck 讓所有交通在下面走呢？這個值得、是一次過去考慮咯。 是 大家看到例如近期的啟德為例，其實那個想法都是嘗試將各個街道的生活帶回去那個規劃裡面的。那我想這個大家應該都會感受到那種氣氛，不過、又變了可能有另一種感覺了，即是那些車會不會又調回轉好像難入了呢、這個又是、平衡兩邊是很難去做到 100%， 這樣又好一點，那樣又好一點，看看怎樣去做法。 我覺得啟德那裡給我感覺好像我那個規劃其實它是一張白紙來的，應該但給我感覺呢，就好像、去到現在就好像這樣不得就執下這樣，那樣不得執下那樣，在下面那些車先算了，其實是很難找路的、事實上你進去之後呢，去了哪裡、那個隔音屏和、上面的橋呢，是令到那個 wayfinding 是很難 的、所以其實我們當我們現在有這麼多新發展區啊，其實很值得呢，就是大家去探討一下，反思一下應該怎樣去將路網和城市結合。咁我相信世界各地應該有很多例子俾我哋參考嘅。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傾。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學人沙龍。咁我哋今日咧就主題就係條條大路，我哋繼續討論就係、是。路網同嗰個城市間嗰個關係啦，咁剛才有提到話，我哋不如講一下啲世界上即係國際嘅一啲例子，咁我相信對香港都會好有參考價值啦。咁啊，好嘅又好，唔好嘅又好，都可以分享一下。咁啊 ，Dison， 你有咩可以分享一下咧？ 我諗大家去到歐洲即係一啲所謂古城區咧，佢有好多一啲街道咧，其實係好。即係你行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好舒服。咁啲即係啲樓，當然佢本身就可能比較矮啦，又有比較緊貼住嘅嗰個街道。咁但係就你會感受到嗰種氣氛、就是，就係即係嗰個地方係人去行。咁但係就即係正如頭先上一節所講，就係話自從有咗汽車呢樣嘢啦，即係工業革命之後，呢樣嘢對即係好多歐美城市咧，其實都有個好大嘅影響。 係啊，係 啊，尤其是即係美國啦，美國啦最出名就係真係佢周圍都係有公路，係好鼓勵去 高速公路添啊， 仲要係高速公路，係啦。咁譬如話去到好多城市美國城市啊，三藩市咁先算、其實都有啲公路係喺個城市裏面即係穿過，甚至乎有個例子咧，直頭係咧係喺當地一個地標式嘅建築咧，就係、是、一個碼頭嘅一個渡輪碼頭嘅。三藩市，係啦，渡輪碼頭嘅一個大廈，咁啊起完嗰個高速公路之後咧，其實成棟大廈係遮咗嘅，其實冇人睇得翻嗰棟大廈嘅，係啦。 咁而家咧？ 而家就即係因為佢後來咧，就因為當地有啲地震啦。 哦， 咁令到條橋咧就開始個結構有啲問題。 嚇、啊！ 咁、啊、當時咧就大家去就開始諗啦，不如索性拆咗條橋啦，唔重新起翻啦。 嗯。 啊，咁自此之後咧拆咗條橋咧，咁啊當地又即係嗰個位置就附近整翻好靚啦，就種咗好多樹啊，做翻啲街道嘅。咁從此咪大家可以見得翻嗰棟 building， 又即係即係啲遊客去到又可以欣賞到嗰度啲風景咁樣。 其實咁樣即係起路咧，其實冇話外國啦，其實香港都唔少。我最記得即係好耐好耐之前就突然之間話發覺碼頭圍道突然間就有一條天橋喺度嚟，佢兩邊啲樓咧，其實係好近、好近、好近去。咁但係咧，冇人會理會到啦。咁依個就睇得到，其實我諗有原因啦，實係因為嗰陣時佢要解決交通嘅問題，要解決車嘅問題，所以咧周邊嘅嘢已經擺咗次要啦。其實類似嘅 concept 咧，我見到咧，除咗係喺碼頭圍道之外啦，譬如清風街、銅鑼灣。都是啊，好貼嘅層樓，山道天橋又是佢解決嗰個問題啱，但係咧製造咗另外一個問題，但係嗰啲係次要啦。咁依樣嘢其實係令到即係個城市本身咧係真係 visually 同埋connectivity 嚟講咧都係斷咗。香港我諗以往咧係擺咗好多 emphasis 喺汽車交通嗰度，你睇下沿海我哋起咗幾多天橋，東區走廊兩邊嘅東區走廊，其實倒翻轉頭，佢真係將成個海濱咧係切割咗出嚟。我覺得依樣嘢係即係值得，即係第時我諗即係再 plan 啲路喺新市鎮再 plan 依啲路或者天橋嗰陣時咧，係值得去考慮咯。Alan 哥你點睇？ 其實你剛才講六七十年代啦，跟住其實再近啲去到例如當年叫新機場，成個發展三號幹線，再加埋東涌線、機場快線呢一紮咁樣嘅基建咧，其實將九龍舊區即係深水埗油麻地同新嗰邊嘅填海區嗰邊嘅新嘅發展係完全隔開咗兩邊嘅，即係你就算你依家你去呢個地區咧，你唔會覺得兩邊係。所以是很近，但是你不覺得兩邊是有關聯的，所以這麼近那麼遠，那個地方就變成是當時當然是一個 很經濟上面很需要的一個發展，但是到今天看回其實很多東西當然可以做得再好一點的，可能有些新的概念，現在當隧道收費改了做電子模式了，咁亦都有個諗法，就係例如喺紅隧嗰個收費廣場，依家唔需要再做收費廣場啦嘛。咁係即係依家係就諗 Decover 將佢變成一個大平台，咁樣去將舊嘅即係唔好話舊啦，即係理工嗰邊同埋火車站嗰邊連翻埋一齊。咁所以呢一個做法，我相信深烤係將頭先講嘅問題咧，可以變成一個 solution， 一個解決方法，將兩個本來係。界斷即係俾個基建界斷咗嘅一個兩個舊區聯翻埋一齊，咁呢啲做法可能將來會唔會喺其他地方可以變成一啲新嘅做法？香港冇地震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將來新嘅發展，將呢兩邊用一啲新嘅基建、新嘅可能啲 landscape deck 一啲綠化，將佢變成咗一個連接點？呢、這個我諗可以將來可以再探討。 我覺得 Alan 講呢個例子咧，紅磡呢個例子咧，其實真係好好。而家即係紅磡咁多年嚟咧，其實面對緊嗰個問題就係佢同尖東之間個碎片化。我哋喺譬如話搭地鐵去到紅磡站，上到嚟其實佢有呢、這個紅磡體育館啦。咁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平台。咁但係問題咧，如果你要去翻紅磡一啲舊區嘅位置，或者係去尖東，其實佢係啦，尖沙咀嗰邊，其實佢要行一啲天橋啊，成咁先搏得住嘅。咁譬如話，好似阿 Alan 講頭先話喺個紅磡隧道收費廣場起一個平台，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建議咯，即係起碼將兩邊嘅社區咧，其實係連翻埋。尤其是而家講緊，即係紅磡又話要可能再發展咧，有優化嘅 有啲海濱啊 嘅發展咯。咁呢個其實係可以一次過去考慮咯。 係啊，我自己睇咧，其實就係大家講嘅嘢咧，係睇到 好有趣，可能因為年紀差唔多啦，大家睇到個世界係變完再變，即係話由我哋細細個睇就係、是。因為車是要 efficient， 即係要個城市要高效，所以咧就係塞車就唔好啦，所以就起多啲路，起多啲路。咁但係跟住咧就係原來發覺太多路咧，又砸斷咗個城市嚇，令到佢碎片化。咁我哋又行翻轉頭，即係我自己記得有個報告喺歐盟嗰邊嘅，喺大概2000年左右報告，好有趣嘅，就係話佢用咗唔同嘅有啲 experiment 啦，就係話你起多啲路咧係。佢可能即時會舒緩咗嗰個塞車，但慢慢慢慢車會多咗嘅。 嗯， 倒翻轉咧，你試下即刻封咗佢。 嗯， 你初頭係會塞車，但慢慢慢慢又會少翻車嘅。所以佢個理論就係話咧，嗱係一理論啦，佢理論就話 唔好起路啦， 你繼續減啲路，可以一路減落去嘅。 真 係係啦，佢個理論就係咁嘅。你減下減下路咧，就自然少啲車㗎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理論。咁但係我哋睇到咧，就係有好多城市喺近代咧。就真的開始諗翻路係點樣同嗰個即係人嘅生活啊、城市空間啊係連即係連係翻埋一齊，而唔好殺斷佢。咁當然係 landscape deck 啊呢啲全部都有風一個做法啦。咁而最早期咧，即係如果講園景師呢個專業咧，其實好有趣就係美國佢最早嘅，而佢當年有一班嘅 landscape architect 其中一種嘅佢哋嘅工作咧，就係做 greenway， 佢個名叫 greenway。咁就係因為美國嗰啲路真係好長，咁佢就會諗嗰啲公路嗰條走線應該點樣最好去配合嗰個環境。咁而呢樣嘢喺香港或者亞洲區冇出現過嘅，呢個冇引入嚟香港。咁所以從來呢即係公路似乎都係一個好工程嘅一個嘢嚟嘅，好技術性嘅嘢嚟嘅。咁而家係真係近年咧就多咗好多呢啲討論啦嚇。 咁你可以 imagine 真係如果喺每一條公路都預翻一個位。是有個 green deck 喺度嘅，你話即係係個 break 嚟嘅，其實亦都係幾好嘅事咯。咁我自己諗起咧，就嗱正話講開紅磡嗰度啦。其實你話而家啟德同九龍城都係，太子道西其實就切割咗兩個好重要嘅 development， 一個係舊區啦叫做，另外一個係所謂新區啦。咁但係兩個係點樣銜接咧？而家咧我就只係覺得咧，你一係就揸車。一系就經過嗰條隧道，應該係宋皇台站，行大概10分鐘，由宋皇台站過翻嚟九龍城。如果唔係咧，真係唔知點去嘅喎，真係，我覺得。 係啊。 咁呢樣嘢，我諗，第時喺新嘅新區設計嗰陣時咧，係不能忽視咯。我諗呢樣嘢。 尤其是依家即係嚟緊，可能有條叫做中九龍幹線會開啦，即係由九龍灣嗰邊穿過去， 哇， 又去嗰邊 西九， 咁就翻開嗰條。 其實已經可能解決到好多即係東西向嘅交通，會唔會中間即係九龍嘅中間嘅部分咧？可能會少啲車行，反而調翻轉可以令到條街道可以做多少少改善。一些行人的環境啊， 啱喎，啱喎，因為我睇新聞睇到咧，嗰個幹線係可以將嗰個即係行車時間由30分鐘減到5分鐘啊嘛。咁你鼓勵多啲人用嗰條幹線，下邊其實我覺得係倒翻轉頭有啲路咧，可以好似 Alan 哥同埋阿 Paul 志華你咁講，真係綠化咗佢。 係啊，係 綠化咗佢。依個另外一個睇法，即係 OK 人車分咗路啦。有條幹線喺上面啦，咁下面咪俾人用咯，係咪可以咁諗咧？ 同一個項目咧，都有另一個機遇，就係佢因為由啟德一路穿過去西九啊嘛，咁其實嗰個隧道口啊，佢本身上面就可以做一個上蓋嘅 landscape deck， 而嗰個 landscape deck 個作用咧，除咗俾人玩咧，都係聯繫翻佢本身俾公路切開咗個社區。 啱， 咁其實而家都係有咁嘅諗法咯。 喂，我總之希望咧，如果佢真係咁做咧，最好就係嗰個 landscape 個位咧，係貫穿到落其他嘅地方度，就唔係要人揾一大輪，可能捐過唔同嘅隧道先上到去。咁其實就純粹係變咗個 roof 嘅 landscape， 就唔係一個。即係俾人享用嘅綠化咯。 係啊，係啊。Alan係咪都係覺得呢個好方向啊？ 呢個當然係啦。咁我諗，因為香港實在好多啲咁樣嘅公路存在啦嘛。咁我諗其實係一路演化落去，將來我哋點樣諗條路喺唔單止公路，去到我哋入去市區啦，或者新嘅發展區，將來嘅路我哋究竟係好頭先講沉落去地底，我哋做一個。大家行的平地就是行人咧，還是剛才開頭講所有商場其實再拼合得好啲， 其實啲馬路都喺平地，喺曬平地㗎啦。但係我哋行人咧就喺上一陣，好似中環，我哋上次講中環呢一陣係一個好好嘅網絡，令到大家係行得好舒服，四通八達嘅。但係去落翻去搭車咧，亦都好好簡便嘅。咁呢兩樣嘢，我覺得係當然唔得一種方式，但係我諗頭先阿 Jeff 講過，我點樣可以睇到，我知道邊度有車搭，邊度我過去好，邊可以去到商場？呢個除咗我哋行嗰個通達性之外咧，嗰個視覺嗰個關聯亦都好緊要咯。 係喎，係 啊， 係 啊，係啊。 Wayfinding 嗰樣嘢咧，其實喺香港嘅路嗰度咧係好缺乏嘅，即係好多時咧就你要靠自己記性，一係咧你就要問路，如果唔係就攞住個電話係咁樣用環境喺度行。真係依樣嘢，我諗係，尤其是我諗旅遊區啦，我覺得。或者旺區都好啦，係值得去考慮做翻好個 wayfinding 咯。 所以我諗，無論係新嘅發展又好啦，舊有已經有基建或者點樣去新加啲嘢落又好啦，其實都好多嘢可以考慮啊。咁我哋不如下一節翻嚟再討論一下。 好。 歡迎大家翻嚟學人沙龍。我哋上一節咧就討論到啦，就話個時代又變咗啦。而家路網又唔係淨係講要講高效，亦都要講同個城市聯繫嚇，唔好淨係諗啲車，都要諗埋人嚇。咁啊 ，Dison 你不如分享一下啦，究竟喺香港呢個地方有啲咩你覺得仲可以做好啲，或者最好就咁樣啦。咁有啲咩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 其實近期有一個新工程其實完咗啦，就喺沙田大埔公路。咁就即係啱起好咗一批新嘅隔音屏障。咁當然亦都有 隔音屏障。 係啦，隔音屏障，咁同埋啲所謂隔音罩啦，如果佢係罩埋個頂嘅話，咁就其實就令到即係嗰個景觀係都個影響都幾大。咁就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可能大埔公路其中一邊就即係新市鎮啦，公共屋邨啊，或者係啲商場啊咁樣。另外一邊其實係啲村屋嚟嘅。咁就多咗呢啲隔音屏障之後，其實就令到兩邊嗰個本身已經有個分隔咧，就更加加強咗，嚴重咗。係啊。咁同時間，其中另外一樣咧，我嘅觀察就係喺呢個隔音屏障嘅工程裏面咧，其實就又起翻啲單車徑啦。嗰單車徑咧，如果大家有睇一啲報道咧，就講緊佢話其實係有啲斜路嚟嘅，就好斜，同埋有啲彎係好急。其實唔係好適合啲單車去踩嘅。 你一講隔音屏障咧，我就諗起有一次好耐好耐之前，我揸車送啲小朋友。去大埔上水嗰度，點解突然間發覺咁成條嘢俾人遮住曬？因為原本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記憶。原本喺揸套路港公路嗰陣時咧，你係好 relax 嘅，你係哇睇下啲海景啊，經過啲位啊，青山喺依邊啊，綠水喺嗰邊啊。但係而家咧就青色嘅隔音屏，同埋一啲即係好污糟嘅 acrylic 嘅隔音屏。咁但係即係佢另外一個感覺就係、是，喂，係唔係真係人類嗰、那個即係進步要去到咁樣呢？因為事實上，正話都有講過啦，其實唔係淨係隔聲係一個 priority。社區同社區之間，馬路嘅左邊、馬路嘅右邊，就係俾呢啲隔音屏更加圍住咗。你唔好講話嗰條路。將啲人真係 physical 嚟隔開咗，而係個隔音屏令到呢個屏障更加大。咁令到我一個感覺，尤其是而家喺東區走廊又係啦，哇！同埋喺土瓜灣嗰節都係啦，直情佢真係起咗個好得意嘅形狀嘅隔音屏嘅 frame 嚟到裝啲隔音屏。咁我會覺得即係有冇更加好嘅方法咧？嗱，我唔知啊，我唔知，因為呢啲係聲樂啊、acoustic 啊、環保嘅嘢，我唔係專家。但我只係覺得以景觀同埋以人民嘅生活嚟講咧，其實嗰啲位倒翻轉頭咧，係有少少即係令人不暢快，不暢快。 我絕對有嘢可以講，不過咧，我想睇下。 嗱，引申落去啦，即係又係講噪音啦。啲高速公路。新起嘅，跟住就隔離通常有啲再高樓大廈啲嘅公屋又好私人樓都好，依家就我哋叫 single aspect， 即係淨係單一面嘅啫，但係單一面唔係向 路嗰邊，因為頭先講噪音啊嘛，咁就變咗好似個背脊咧就向住咗嗰個highway 嗰個高速公路。咁但係你頭先我哋講嗰個城市發展嗰、那個高速公路就係通常喺新填海區、新發展區，咁另一邊應該都係海，叫做我諗個景觀比較好啲嘅啦，開揚啲嘅啦，但就。其實就調翻轉嘅成件事，你見到嗰啲應該開陽的地方咧，就個背脊對住你，佢哋個單位咧就望翻去入邊，可能比較密度高啲嘅，望翻樓對樓嘅。咁件事有少少 本末倒置， 喺設計上係本末倒置嘅，但係當然喺個叫做噪音嗰個防範方面係好嘅。咁但係頭先你講啦，即係點為之係？權衡曬所有是最理想的、我想這裡也是、你問一個、普通買樓的人，可能他想要個景觀多過我、你幫我隔曬啲噪音，幫我四幅牆實上隔咗個窗，但我就望翻裏邊啦。可能他想要景多啲，呢啲真係要去看看其實大家最終想要啲咩嘢喺個城市裏邊係個 value 嗰個價值係最好咧，或者權衡曬之後，邊樣我哋係需要多啲咧？喺設計上，我諗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規劃嚟嘅啫。你早啲去諗嘅時候，其實我覺得你個大廈setback 好啲、厚啲。頭先講例如。要隔音的東西我可不可以個路沉低一點做一個蓋是不需要個隔音屏是起三五層樓堆上來的這些是其實早點去想或者、我們之前講不同部門或者不同的、持份者早點大家去、協調好了其實我這些可能在早期做好一點後期呢這問題 會解決了很多 還有我覺得呢有時你是不是種了一棵大樹即是種了一棵大樹其實都隔到音的點解你一定要做啲咁 mechanical， 即係咁 artificial 嘅咁人工化嘅嘢嚟到隔音？即係我諗要做依樣嘢，你係為咗個環境好，但係到温陽你又破壞咗個環境。我會睇法會係咁咯。 嗱，我自己咁睇啦，即係其實大家講嘅都係嗰啲嘢，即係話呢樣嘢本身係環境開始嘅，因為你想。即係要評估個噪音，咁跟住哦，因為噪音好近民居，咁所以就要搞緊屏障。咁對我哋嚟講 sensitive， 因為我哋覺得係嗰個景觀嘅部分。咁有幾種噶嘛，即係有啲係 vertical 嘅，有啲係 semi enclosed 嘅，有啲叫 full enclosed 嘅。但係無論邊種都好咧，其實等於你喺個都市景觀裏邊嗰條公路咧，係更加 bulky 同埋更加外圍。係 啊， 咁曾經都有個譬如話啊，譬如我哋設計下嗰啲。搞屏障啦，譬如搞下啲設計比賽啦，咁但係就算你用呢個概念嚟計咧，我覺得有少少問題，因為第一樣嘢就係你有啲新嘅設計元素，譬如話你想做一啲綠化喺個搞屏障，其實嗰啲係要有一定維護，亦都其實嗰個環境一定唔會好嘅，你知你日日喺度噴住廢氣入去，咁嗰啲係食塵， 仲先 咁，所以你見到譬如屯門公路嗰啲咪即係死曬屍，哇，連綿幾公里 死 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嘢都係因為個係都市景觀嚟噶嘛，咁所以佢都係要 contextual 啊，即係話你不能夠話啊呢個設計好靚喎，我全香港嘅新界都擺落去，其實都唔啱嘅。即係我自己特別深印象咧，就係譬如話有啲喺新界區，就有一啲即係新嘅發展啦嚇，咁就有啲即係好似蓮塘向園圍嗰啲咧，咁佢就有好多呢啲大型公路，但係你周邊咧其實係一啲村落嚟嘅，咁我覺得幾諷刺就係。佢嗰個其實成個計劃咧，環境評估咁計咧，佢係話啊，我特登保留呢條村，我覺得呢條村好有價值或者點樣，佢都保留咗佢。但係其實你有冇睇下嗰個村本身嗰、那個嗰個設計，其實就係最高係個屏風噶嘛，即係佢個即係佢嗰個牌坊啊。個牌坊其實本來咧係對住個山嘅，對面個山嘅，那個村就對住個山，但係咧。那個隔音屏障是高過個牌坊， 我明白你講咩？ 而嗰個距離是很近，即係變咗大家就望住嗰樣嘢。咁所以呢個你是不是真的尊重呢其實又不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很簡單嘅啫。無論你用噪音角度看當然你話樹可唔可以隔到音，咁呢個有待研究啦。但係其實就應該要有 buffer 咯，即係話你每有呢啲大型嘅公路網咧，其實你周邊如果有啲同佢唔協調嘅地方咧，其實你應該要有闊少少嘅 buffer。咁你有噪音又解決。景觀又解決， 咁呢個我暫時睇到就應該係咁行方向。 喂，同埋咧，而家咪鼓吹電車嘅，其實多咗電車會唔會對個噪音亦都幫到啲，唔使起咁多依啲咁外眼嘅屏障 咧？其實都係啊，係咪啊？譬如單軌列車啊咁樣。 係咯，即係我諗有好多嘢可以做得更加好咯。簡單講，未來 咁對於啲新區嘅 Edison， 你覺得有啲咩可以考慮一下？ 更誇張嘅係可以將成條公路沉落地底。 嗯， 其實好多外地城市做緊，包括東京，即係一個咁密集嘅城市，好多高速公路啦，好出名啦。而家佢哋咧將啲高速公路咧一段段咁咧，逐步將佢沉落地底，起翻 逐步沉落地底。 係啊係啊，直頭有最近有個方案就係講緊喺銀座，咁啊市中心啦已經，就因為已經有啲公路係起咗喺地底啦，咁佢哋就計劃咧逐步去廢止一啲橋上高嘅一啲通道，咁直頭將佢嗰啲通道咧又係活化咗一啲 landscape back 咁樣，係啊， 咦？ 咁就真係將成件事反翻轉啦，係啦。 依樣嘢幾好喎，其實香港咁多橋係咪條條橋都咁多人用嘅咧，或者咁多車用嘅咧嚇？ 應該就都幾多嘅，好似都未乜見啲橋係真係可以荒廢，應該就冇呢咁樣嘅機會。但係我諗新區可能真係要將呢啲 idea 咧點樣可以用到落去啊？舊區我就想，反而我就諗緊係咪我當可能我冇叫舊城區啦，即係但係我哋例如啲比較舊啲嘅上環啊、中環，真係有啲歷史，有啲我哋依家有個叫做大家覺得係香港一個身份嘅特色嘅氛圍嗰啲地方，會唔會將來唔係好似新區發展啲嘢就係用翻嗰種模式啦？另一個方式將啲車重新去規劃過，將啲馬路引翻出嚟，裏面真係可以做到一啲可能有啲團體之前喺Double道中都試過做一個咁樣嘅實驗啊嘛。咁其實唔係 work 過，即係嗰日可能真係可以唔行車，啲人用曬成條馬路係做行人專用區。咁長遠計，其實我諗好多嘢都係規劃嘅啫。你將一啲真係要車行嘅地方，再重新去規劃過，咁我相信唔好成個區，但可能某啲重要嘅位置可以實行到呢樣嘢，我諗對個城市已經係好大貢獻。 即係其實行人專用區而家香港都普遍嘅，但係就好似好支離破碎，即係淨係得個節，你就唔可能話由銅鑼灣慢慢行到去灣仔，未必做到呢樣嘢咯。但係如果真係要做，係咪咁樣做會即係仲好咧？咁 其實我諗嗱個方向咧，就應該係人車可以共享啦，即係都有公共空間。咁你話我哋即係自細我就知道，自細我嘅理解就是個海又好難去到嘅，因為真係殺斷曬啊嘛。咁我自己一個嘅體驗咧，就係因為參與即係中環灣仔繞道早期啲嗰個發展，即係東面嗰邊。咁其實佢就係因為東朗太塞，告示打就太塞車啦，所以就起一條中環仔繞道啦，就係橋底嚟，即係一個tunnel 啦。咁佢啱啱喺嗰個由天橋接駁去隧道嗰個位咧，佢就做一個大嘅 landscape deck， 其實嗰個就係隔音屏障嚟嘅，係一個 full enclosure 嘅隔音屏障。咁但係咧又可以趁機做個 landscape deck，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遇。 但去唔去到㗎、那個 landscape deck？ 但冇錯啦，當時其實咧就係一個唔係幾好，即係我覺得係一個 loss of opportunity 啦，就係話嗰個 landscape deck 咧係可以做綠化，但係就唔俾人上去。咁你當唔俾人上去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地方就嘥咗啦。 係啊。 咁所以而家又諗緊點可以做得翻去俾人上去咯。咁嗱，我哋今節咧又討論咗咯關於香港嘅嘢。咁下一節咧，我哋不如又討論一下我哋對城市路網嘅未來願景，好嘛？ 好。 好。 歡迎大家翻到嚟星期二晚嘅學人沙龍，咁我哋繼續講呢個條條大路啊。咁啊嗱，剛才講過啦，就係我哋香港有好多又有新區發展啊，又有舊區重建，照計其實好多空間可以優化我哋嗰個行人路又好，車路又好，點樣同個城市聯繫好啲嘅喎。咁我哋有啲咩主見咧喺呢度嚇 ，Dison 俾你分享一下。 我最近都睇好多市建局啦，佢哋因為而家做緊好多舊區重建嘅研究啊嘛， 早幾年其實是一個叫做油旺研究啦，就講緊油尖旺區嘅。咁最近有啲可能係深水埗啊、九龍城咁樣。我印象好深嘅就係其實因為佢其實就建議咧好多一啲地塊咧，其實想將佢係融合咗。即係換句話說咧，其實係將某啲可能比較次要啦， 即係某啲街冇咗， 冇乜車行嘅街道係令到佢冇咗啦，消失咗咁樣。我就調翻轉諗咯，即係會唔會呢啲咁嘅通道其實係可以調翻轉去優化，令到佢俾翻一般人去行。甚至乎即係誇張啲嘅，係俾單車去行咁樣樣咧。 即係好似係又係共用咁樣啦，即係單車人。 係啦，咁然後兩邊就可能有啲商鋪啊，咁樣其實咪成件事就好即係生活化咯，咁樣樣。 係，我贊成嘅。我覺得譬如因為類似嘅舊街咧，真係唔多 嘅。 係，香港有幾多舊街證？咁我覺得佢其實九龍城去 establish 咗一種街頭嘅文化喺嗰度，咁變咗喺。如果真係有啲街係可以即係重新打造過啲交通啊啲城咧，我反而會希望咧條街係完完整整去保留，直情佢下面保留翻佢現有嗰啲生意，可能譬如賣椰子嘅賣椰子，泰國菜泰國菜，即係類似嘅嘢咧，我諗仲可以將即係嗰個文化嘅氛圍係更加帶得出嚟。好過你話啊，將佢 relocate 咗，唔知去邊度，或者將嗰啲嘢搬咗上樓咁，係已經冇咗嗰個感覺。即係雖然啊，都係嗰間嘢賣椰子，但係問題係上咗樓已經唔同咗。 其實嗰都係文化特色嗬，即係你睇下幾多人走去石板街度打卡啊、旅遊就知啦，真係。Alan 咧有啲咩好計？ 如果講啲外國例子，近年。大家都成日會講，例如韓國首爾青溪村，咁啊依家係一條河一個水道咁樣啦，啲水景啦。 咁 以前其實係一個高速公路嚟嘅，咁就政府就某年某月就覺得啊，其實呢度應該還翻呢一個咁樣嘅城市景觀，即係個自然景觀俾翻當地嘅人，咁就將嗰個公路就改道。就將嗰個河道咧，原本係 deck over， 即係填平咗喺下面走個好似引水道 咁樣， 就開翻佢，變翻咗一個天然嘅，好似一個天然嘅水道咁樣啦。咁呢個我諗當年真係一個好有創意嘅做法，亦都好成功啊！大家做咗出嚟。咁但係香港做唔做到咧？我真係唔知。咁但係 要揭開啲馬路睇下下面有冇河。 其實好多馬路咧，荃灣嗰度，你會熟啦。咁就係有一條叫大河道。其實你條名就知道以前嗰個係條河嚟嘅。 冇錯， 我唔知道技術上做唔做，但係當好似大家去幻想一下啦。如果嗰條路變咗條河，喺荃灣嘅市中心有條河，你有咩睇法咧？即係呢啲咁樣嘅 拍手 嘅好 innovative 嘅諗法，其實唔係行唔通嘅，只不過係話當我哋舊區議活化嘅時候，可能有好多諗法，會唔會可以喺今天嚟講技術上又做到？你只要將一啲原本我成日都諗係可能條路係咁噶啦，但係係咪一定係咁冇得改呢？我覺得係有可能噶嘛。呢啲係又係頭先講啦，除咗我哋建築師以外，其他各方各面如果一齊去喺計劃階段去諗多啲唔同嘅橋、唔同嘅構思，做唔做到出嚟？大家 brainstorm 下，好過之後先至諗啊！呢樣嘢點解當初唔做呢？原來就係爭可能爭一步嘅啫。 係啊，我就係覺得好多時就係爭咗一步，令到有啲嘢咧就係有個即係喪失咗啲機會咯。你問我咧，我印象最深嘅咧就係啟德附近、九龍城附近喺Regal 酒店對出。嗰陣時咧有條天橋，唔知你哋記唔記得啦？可能你哋未出世啦。喺條天橋係直飛上去啟德個飛機場嗰度嘅。咁跟住就啟德搬咗啦，飛機場搬咗啦。咁啊嗰條橋就沿住太子路西咧就切咗出嚟。咁啊仲我記得仲有條橋墩擺咗喺嗰度咧，就十幾二十年冇再喐過。咁最近再經過啦，發覺去起翻條橋過去啦，但係都係俾車行。咁但係我嘅感覺咧就係正話都有提到，其實啟德嗰邊嘅新發展咧。同九龍城依區咧係斷得好緊要，俾太子路西係斬咗。嗰條橋嘅重建，倒翻轉頭，我會咁睇，係咪有可能 incorporate？ 還咁都係重建嘅啫，係咪有可能 incorporate 一啲行人嘅元素上翻去？譬如嗱，誇張啲就做條 high line 啦，簡單啲就做翻一個可能即係 decent 少少闊度嘅行人嘅 pathway， 俾啲人喺九龍城 可以行過太子道西，過翻去啟德嗰度咧？咁，我覺得類似嘅嘢其實係要多方面去協調嘅，就唔係話兵哦，隔住條橋起翻條橋完曬。保留現狀似乎是最佳的解決方案，但不是。 不過剛才 Alan 講開青溪村呢，其實他一個這個很特別的項目呢，就是他當然他有一個很有名 的園景師吳雍謙負責設計啦。當然那個就是 add on to 他的 publicity 啦。但是當初其實由公路變成一條水道呢，佢甚至乎將原有嘅水道嗰個功能都搬走埋，即係佢 divert 咗嘅其實。 哦， 所以點解佢可以容許人哋行到落去個水道？因為其實冇危險嘅，即係同香港有啲唔同，就係、是、我哋活化咗之後，其實我哋啲水道都繼續。咁所以佢嗰個特別之處就係根本佢 day one 其實就唔係要嗰個水道功能，佢係拎走咗佢。但係佢係一個文化上保留翻呢條水道而俾人落去嘅一個公共空間，所以即係等於係當一個公共空間咁嘅設計。咁而我相信即係而家即係既然大家都咁重視嚇，即係人啊、公共空間啊、同嗰個車路網絡啊，應該係要多啲聯繫。咁我相信世界上有好多好好嘅例子嘅。咁我睇下阿 Dyson 會唔會你有啲你覺得邊個城市啊？你覺得讀得特別好，你想分享一下咧？ 其實歐洲很多城市都即如果你近年大家去咧，會見到很多步行街啊，或者啲行人專用嘅街道。丹麥啦、哥本哈根啦，其實好出名。佢哋有一條叫做絲綢格街，咁就好長嘅，即係超過一公里咁樣。佢其實係原先都係俾車行，即係早喺40年前到左右嚇。咁但係就當時咧，就即係有啲人好有前瞻性啦，咁就希望將嗰條街就變成行人專區，係啊，咁但係其實當陣時咧都係好多人反對嘅， 驚塞車， 驚塞車啦，同埋亦都因為就怕啲車入唔到去嗰條街道咧，咁就當區啲鋪頭 商户啊， 商户可能冇生意啊，有影響咁樣。咁但係慢慢咧，佢哋習慣咗即係人行入去之後咧，其實發覺唔係喎，其實係反而多咗人行入去咧，其實生意可能仲好咗添。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經歷咗即係幾十年，即係佢哋嗰條行人絲綢格街慢慢嘅進步咧，其實依家即係好多城市都攞呢個例子咧嚟做一個參考，咁喺唔同地方即係將啲街道變成行人專區嘅，會可以點樣做咧？甚至乎有啲街道可能係唔俾車行，但我淨係俾啲電車去行。 係 啊，即係好多啲例子。阿姆斯 特丹係好似係 都有， 係啦。但倒翻轉頭，我哋講咗咁多喺路面啦、天橋啊、deck 啊依啲咧。咁我成日覺得我哋又係提過，我記得啊，我讀書嘅年代好耐好耐啦嚇，都已經有人提過話係咪做地下街？其實香港我覺得係有空間去做。你問我就譬如由佐敦係咪可以有條地下街？嗱，地下街我緊嘅意思唔係淨係一條隧道啦，街佢有啲activity， 有啲商業嘅活動喺嗰度，係可以譬如俾人由佐敦行去尖沙咀站。其實有個九龍公園有個大師傅喺下面做咪得咯，我有一個咁嘅諗法。咁另外其實香港亦都係，係咪可以由天后行到銅鑼灣咧？咁其實依個係一個另外一類嘅諗法，唔使話起天橋，唔使話啊要封路，倒翻轉頭行人就有一個好好嘅即係 air condition 嘅街，可以喺下面去行。其實日本係好普遍，普遍到我都唔知點解香港冇。事情普遍到我唔知點解香港冇，要講多一次。對唔住， 香港其實研究嗰陣時候都揀咗幾個地點嘅，我記得。我唔記得佢有四個地點啦，但我肯定記得有兩個就係該銅鑼灣，第二位九龍西。 係 咯。 咁佢嗰個其實佢悲喪都係兩個原因，第一個咧就係、是。香港嗰個掘隧道嘅技術係好高，即係世界上好叻掘隧道， 好先進。 係你地鐵都咁掘到，所以一定冇問題。係 咯。 第二咧就係我哋嗰個路網喺地面咧，又真係令到個城市好碎片化啊嘛。係 啊。 所以有啲地方其實你可能講緊係二三百米距離，咁嗱即係好近啊！我舉個例，福岡嗰條地下街咧，佢六百米，有曬咩食肆啊咩食啦，六百米香港嚟講咧就係由尖沙咀南一路可以去到油麻地噶啦。你感覺上哇，喺已經係隔得好遠，但其實根本就有一條步行街嘅距離。 係啊， 點解嗰陣時話好有條件？我都仍然覺得好有條件。 其實西九都係嘅，嗱，你諗下，廣東道 係將西九同埋即係佐敦嗰邊咧係分隔咗。嗱，好得意在咧，西九嗰邊咧係另外一種 planning concept， 就係人就上咗去個 deck，車就行路同埋行地路。但係咧起翻舊即係佐敦，我叫舊區嗰邊咧，Austin 道嗰度咧，全部啲行人嘅 activity 起曬個街。你點樣將呢兩樣唔同類型嘅嘢去配合翻咧？其實一個做法就即係你一早就做翻啲橋過咗去啦，即係啲行人嘅步行橋，即係靚嘅。如果唔係，其實另外一個係咯，做落去咯。其實嗰度隔離係一個 Austin 站嚟嘅，你大把條件係用站嚟到吸引人流落去。 係。Alan 有啲咩國際嘅？你又講咗青溪村啦，咁我又想分享一個，其實就係咧喺巴塞羅那。巴塞羅那咧，我嗰陣時去咧就係佢有條叫 La Rambla 啲大街嚟嘅。咁佢好得意嘅，我哋平時習慣就係中間就係車路啊嘛，跟住兩邊係 sidewalk 啊嘛。佢嗰條大街咧係中間就係行人嘅，兩邊就係車路。咁佢譬如話，我呢個設計好有趣咧，就係中間行人路嘅話咧，中間係有埋啲商鋪嘅。咁你行街咧就已經可以坐啊，可以買嘢啊，可以食嘢。而因為嗰條 sidewalk 喺兩邊啊，即係阿 Min 嗰個車路喺兩邊咧。它本身窄了，同埋自動地咧，啲車會行得慢啲，所以亦都可以容許人啊、單車一起行。咁所以我覺得嚇，呢又有啲新穎嘅設計可以諗下咯。 諗下蘇尼敦道、蘇士巴利道， 係啊， 咁做都得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好， 好啦，嗱，我哋今日真係好開心，不過咧時間又唔夠，咁我哋已經傾咗好多關於即係路網同埋城市間個關係啦。咁啊，我要多謝 Dison 做我哋嘅嘉賓啦嚇，咁亦都係我哋好高興嘅，傾咗好多嘢。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呢個學人沙龍嚇，下次見。